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巨业。 时间是下午的5:11，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主持的有我陆宇光和何巨业。何巨业你好。 陆宇光你好。 第一节的时间想谈一下有关于劏房租户的被滥收水费的情况。何巨业，其实关于就是劏房的租务管制有关的条例已经是去年2022年的1月生效了。但是呢就是即是当中呢就是其实都讲到话有很多的一些要求啦，譬如说一些标准的租约啊，一些租约期的一些规定啊等等。而另外一种呢今日要聚焦的呢就是讲緊要禁止指啲业主咧系滥收水电费嘅，咁讲紧就系话咧，如果啲业主咧系需要向啲租客收取租金以外嘅水费的话咧，咁就必须咧系要向租客展示嗰个嘅水费单啦，以及咧亦都系要咧系显示点样将嗰个水费咧系喺啲租户之间去到分摊，而嗰啲分摊总额嘅总和咧系唔可以大过咧系成张电费单嘅总额嘅。咁而咧，其实呢样嘢咧，喺另一条嘅条例，有关于即系水务设施嘅条例咧，都有讲到噶，就系讲紧话咧，系呢个用户咧，就系即系讲紧业主啊，只可以向租客咧收翻咧，就系要交俾水务处嘅水费，唔能够咧就系收多滥收嘅情况出现。不过咧，就系即使有呢个嘅租务管制相关嘅条例啦，水务设施相关嘅条例都好啦。仍然咧都不时听到啲非政府机构同我哋讲啦吓，咁啊有一啲嘅劏房租户系被滥收水费嘅情况啦吓，咁而咧嗰个嘅执法嘅行动咧就都系未如理想啊，即系譬如话水务署啦，咁就由2021年吓相关嘅水务条例生效到而家，收到92宗嘅滥收水费嘅投诉，8宗咧就定咗罪啦，咁但系咧都仲有其中嘅69宗咧系因为投诉人咧就唔愿意作证，而冇足够嘅证据咧，就提出检控啊。咁所以咧就系近日咧，政府就向立法会咧就提出个建议，就系话咧要再修订咧呢个水务设施相关嘅规例条例。咁希望咧就赋权水务署更加多嘅权力咧，去到搜集资料。 系啊，我都睇到咧，就其实嗱，我哋讲劏房讲咗好多年啦。其实当其时大家有瞩目咧，就话劏房租务管制里边一个主题啦，个主题法例就我哋出咗一个所谓嘅租管嘅政策啦。咁啊，问题咧就在于里边咧就好多问题要管嘅，但其中系滥收水电费。其实我哋我记得啦，我自己当年都有份参与呢个讨论啦。其实喺嗰阵时咧，我哋滥收水电费系一个重点讨论嘅环节添啊，尤其是电费。都收得多啦，水費都更加話政府喂唔貴嘅本來，但係咧就仲有一樣嘢嘅，本來一個大標咧有一個仲有一個免水額嘅嘛，咁跟住咧幾户分攤咗之後咧，咁其實咧個免水額咧就其實咧就大家都享受唔到噶。如果獨立水標咧就本來咧就大家仲有一個免水額咧就仲可以享用。咁其實另一樣嘢咧就係話我哋如果係好多。租客啊就话发觉原来我加埋俾嘅钱咧，仲多过个业主咧就交俾水务署嘅水费。 嗯， 咁咧赚咗钱咯咁样。咁所以其实呢个问题咧，我哋讨论劏房租管同时咧，其实水务署咧都知噶。其实咧嗰阵咧都所以面对一个好大嘅压力咧，就啊点样处理好呢个唔可以俾佢滥收水费咧？因为理论上法例都好清楚，其实唔可以利用水务署嘅供水嚟赚钱嘅。所以只不过嗰阵条例咧。可能唔够清楚，咁所以咧就即时嗰阵都 都好快捷咧，就有一個修訂，有一個好有一個簡單嘅修訂咧，好清晰講就唔可以我哋賺錢，咁亦都可唔可以加埋多個水務署收嘅錢嘅個業主？咁所以呢個其實咧係有問題，就在於咧告咧係最難啊，冇呢個所謂嘅即係證據啊，其實水務署無從入手。咁本來寄望租管條例可以係幫下手，咁但係似乎咧而家仍然仲有困難。 其實就都聽到一啲嘅機構同傳媒講翻咧，咁就係話啲劏房嘅租户咧，咁其實都可能係怕咧，就係佢哋嘅投訴嚇，佢哋向差股處嘅投訴咧，會被咧業主知道，咁繼而咧就係會業主向佢哋報復，即係譬如話唔再租個單位俾佢哋啊等等，咁就令到咧嗰啲租户咧就係唔敢去到向政府部門咧去提交相關嘅資料作出檢控啦。咁而咧就係亦都有一啲嘅情況咧就係、是。而家嗰個即係頭先講啦，一個就係租務管制有關嘅條例啦，一個咧就係水務設施有關嘅規例。咁其實咧，而家嗰個情況咧，咁就係講緊水務署咧係冇一個權力咧，去到就住懷疑濫收水費嘅個案咧，就要求啲涉事人士向水務署提交資料嘅。今次政府咧所提出嚟嘅修例建議咧，就係話係賦權咗水務署嘅水務監督可以咧頭先所講啦，要求業主或者是代理等等咧，去到提交咧相关的资料，譬如话要提供租约啊、水费单啊等等呢个嘅权力啊。咁兼且咧，亦都系提出一个嘅修例啦，咁就系话将业主滥收水费嘅个案咧，就加强罚则。而家咧嗰个罚款咧系讲紧系第三级10,000元啊。咁政府就建议将呢个嘅罚款嘅方法咧，就系改为两级制。第一次定罪嘅罚款咧，就仍然都系讲紧头先嘅10,000元啦。咁但系第二次咧，就希望可以加强个罚款额啦。咁就成为咗第四级25,000元。咁希望咧可以加强嗰个嘅阻吓力啦。另一个方面咧，就讲紧话系亦都系。見到咧，而家咧，即雖然話差餉物業管價署同埋咧水務署都有咧係聯合去到巡查啲㓥房啦，同埋咧有聯合執法嘅行動。咁但係咧，而家嘅條例之下咧，水務署同埋差股署咧係冇辦法去互通啲資料嘅。咁所以咧，今次嘅修例咧都希望可以賦予水務署咧有一個向差股署咧披露呢個濫收水費個案裡面相關嘅資料嚇。 係啊，其實就嗱，大家都似乎都有權去管呢件事噶，咁只不过咧就系系两条法例去管啊，而家现行，咁其实咧就香港都几特别，因为法例就好公道嘅，你喺呢个法例里边咧，权攞到嘅资讯咧，你有冇权去俾其他人用咧？就算你哋另一个政府部门都好啦，其实真系唔知道，同埋咧亦都似乎有好多限制，咁所以咧以往嚟讲，水务署第一啦，佢冇呢个好明显嘅权力咧，就要求业主啊讲喂你收咗咩钱？你收咗你啲租客幾多錢？冇，咁所以咧佢就靠估嘅。咁另外咧就係、是、就算你問呢個差股署嘅資料係咪可以公開咧俾水務署，所以好困難。所以而家你交翻個權俾翻水務署可以問差股署咧，法例上有咁清晰嘅授權咧，咁我覺得好好多喎。咁大家就合作去執法咧都容易啲，甚至乎你各自執法，你都可以更加多渠道攞到資訊嘛。 嗯。咁好啦，不如都問下各位聽眾啦。咁唔知有冇啲聽眾就係住喺劏房，係劏房嘅租户，又或者係你係劏房嘅業主嚇，咁都聽到頭先講嘅一啲政府提出嘅修例建議啊，咁希望可以咧喺呢個打擊濫收水費方面咧，就可以加強嗰個執法能力啊。大家點睇咧？有冇一啲嘅濫收水費嘅情況係大家見到出現過嘅咧嚇？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何巨業啊，呢個時間都請嚟立法。立法会议员又评论下今次嘅修例建议啦。 好啊， 电话旁边咧有立法会议员本身系律师嘅江玉宽啊，江玉宽你好。 系两位你好， 江玉宽你好。 嗱，头先都讲咗啦，政府就建议系赋权水务署可以咧就提高嗰个攞资料啦，咁同埋咧就系互通资料嘅一个嘅权力嘅。你觉得有冇需要去到俾水务署呢个嘅权力咧？ 我其实同意啊何巨业头先讲嘅，就即係话有就梗係好过冇啦。咁但係其实我喺昨日嘅会议上面呢，即係发展个会议上面我都有讲，其实现行好似头先阿何 Sir 有讲到，其实嗰个租管条例当时呢其实都定得好细致㗎，亦都係讲得好清楚，唔可以滥收水电费之余呢 亦都其實賦予咗差享物業估價處咧係一啲好好嘅權力，包括就係乜嘢呢？包括就係、是、啊，原來咧差享物業估價處係有權問業主同埋租客遞交因為嗰個實施嗰個部分要嘅任何嘅資料，亦都係要求可以要求佢哋咧填報一啲報表啊 ，requisition。換言之，即係話咧，佢係有權可能要求佢啊，譬如上三個月，其實你嘅水電費。你可以是要佢嗰个摊分是怎样呢，其实是要佢写出来或者要俾返水电费单去证明。咁但是呢我就以我所知呢差饷物业估价处呢就是冇用到呢个佢哋去要求啲业主或者租客提供呢个报表个资料。因为喺个法例本身呢除咗话要佢哋提交资料可以是要填表一定要提供一啲报表嘅资料。最紧要咧就系原来喺个法例本身亦都话到明，报表本身就已经系足够嘅证据啦。如果佢唔提交资料，唔提交报表，其实已经犯法要坐监嘅，你知唔知？佢除咗系要罚款，仲要坐监。咁但系咧，似乎差饷物业估价处咧就未用到呢个杀手锏。 嗯，我想问多少少先呢度吓，差估处头先你话啦，有权力系要求咧系提供呢个嘅水费嘅报表啦。咁但系呢个报表系咪其实就系业主自己写噶？有冇机会出错咧？咁如果水务处有一个权力可以直接吓，问翻嗰个嘅业主同租客攞一啲水费等等嘅水费单有关等等嘅呢啲嘅文件，咁唔系更加直接咩？ 其实咧可以，其实我就系讲咧。有兩種情況，其實個權力好大，包括就係攞資料，可能攞水費單呢、這個或者電費單，或者佢嘅租單，佢交幾多俾個業主嘅，呢、這個都可以有權攞。好啦，第二，除咗係咁之外咧，仲可以叫佢哋填表啊，即係可能做啲表格出嚟，因為容易啲填啊嘛，係咪？咁所以佢個權力係好大嘅喎。 OK， 另一个问题咧就头先你都提到话咧，即系差估处好似系未有用尽现时啊，可以要求呢啲嘅业主去到填报水费填表报表嘅一个权力。点解咁讲咧？系咪你都掌握啲情况咧？ 好，其实咧我喺五月嘅时候咧就同几区嘅劏房嘅居民系见过面嘅，包括观塘啊、荃湾啊、葵涌啊、大角咀啊等等。其实好似你哋头先咁讲，滥收水电费嘅情况咧系好严重嘅，亦都好普遍嘅。包括就系话佢哋话佢哋每一户咧系要交成水费咧系由200蚊到800蚊不等，大家可以谂下800蚊系好多钱噶啦。另外电费咧亦都系咧可能有一啲咧系每度话到。是过半，根本都冇叫冇，即系冇单据俾佢哋睇嘅。咁、我就觉得咧，佢哋就亦都同我讲，你要租客下下去举报咧，其实系真系好困难嘅，因为租客举报完，边个去举报实知啦，系咪啊？咁佢咪可能会受罪啊，系咪？佢亦都好怕事。咁但系如果差饷物业估价处用我头先所讲喺呢个租管条例底下要求，好似定期啫嘛，唔系话你有事先要你申报噶，系咪？你冇事一个巡查咁样，一个巡即系一个我哋叫做一个好 routine，OK？ 譬如每一个月都要可能发呢啲报表，譬如可能发500份咁样，咁要佢哋填翻嚟，只要业主同埋租客都填翻嚟，佢哋一核对底下。就知道有冇一个差异啦，系咪啊？其实好容易啫嘛，就唔使租客去到搲烂块面啦。 我都明嘅，其实阿江峰头先讲嗰个问题，就即系咧，其实咧，如果个业主嗱，第一啦，你要求个业主填啦，咁啊，如果但系单方面填资料，你好难核对，你要租客咧同一时间配合，即系两者一齐对比咧，就知道有冇偏差啦，睇下边个信唔信得过啦咁样。但系我而家我哋好多时咧，即系接咗啲劏房户就系，好多啲租客咧都觉得，其实。我填咗咪即係知道我都有去我提交資料啦，我即係可能會有啲即係我哋叫督灰啦，咁樣講得俗啲咁樣。咁其實對啲好多租客嚟講呢，其實我哋都見到唔少呢就好怕，即係其實你心態係一個我哋要處理嘅，但佢哋好怕，咁呢好怕 卷入其中。咁甚至乎我哋而家讲緊话要要求打离任都好啦，其实系咪而家好足够打足晒离任呢？似乎大家都有个问号。咁其实呢啲位呢，租客有权都有责任，但啲租客怕唔怕呢，肯唔肯去做呢，又系另一个问题。即系我哋都好想要处理呢个问题，我諗系。 系呢、這个其实就系公众教育啦。其实喺2022年即系生效咗呢条条例之后呢、嗯、我感觉呢其实个公众教育都唔系好足够。譬如剛才所說的在條例底下 120AAEZV 有關這個申報表、 嗯、 其實任何人士包括業主和租客其實都要申報的、嗯、個責任來的其實。那如果不申報的時候呢，一經定罪呢是可以判處三級罰款和監禁三個月、 嗯、 即是換言之個租客不用怕，其實這個是他的什麼責任來的，他要收到他就要填補，就我們報稅是不是。咁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呢個就希望政府咧加強有關方面嘅公眾教育啦。 嗯嗯，我諗阿江玉寬啦，其實你頭先講咗，其實有一個刑責喺度添啦，係嘛、嗯？即係如果唔交呢份呢個報表，嗱、呢個位咧，我對業主咧，我哋覺得大膽啲去，即係我覺得可以大膽啲同業主講，呢個係你嘅責任啦，因為你有刑責。但如果同啲租客講，喂，你唔填係刑責，我有機會罰你。我唔知啊，我唔知嗰、那個啲。嗰、那個基層嘅市民或者即劏房户咧，嗰、那個反嗰、那個嗰、那個反應係如何？佢哋會唔會好驚咧？即係佢哋話我唔識填喎，咁點搞啊？我填遲咗又點啊？咁會唔會呢？呢個係一個係我又係實際執行上面嘅困難。 咁其实睇下我哋嘅出发点系咩啦？如果我哋嘅出发点系真系想帮佢哋防止呢个滥收水电费，同埋嗰个报表系好清晰易填，咁其实净系水电费好容易填嘅啫。咁、 嗯嗯、 我自己就觉得咧，应该就系佢哋会欢迎嘅，系、嗯、啦，因为我哋系帮紧佢哋噶。 嗯，根据而家政府提出嚟嘅修例方向啦，咁其实水务署都有权力咧，就要求业主同租客去提交翻啲水费单等等呢啲嘅证据啦，去到调查呢啲嘅滥收水费嘅个案啦。咁但系头先都讲啦，即系租客咧可能连咧投诉嗰下咧都未必敢，因为佢如果一投诉、嗯，其实咧就算接触佢，即系接触个业主嘅系水务署，其实业主都可能已经知道咧系有租客作出投诉。而咧就係啲租客就好驚啦，啲業主咧係會向佢哋報復啊，咁等等，咁變咗咧就係佢哋可能啲租户啊，連投訴嗰下都未必敢做，即使而家係有一個水務署多咗權力去到攞資料啦，咁但係係咪真係可以鼓勵到啲租户去到投訴呢啲嘢個案呢？ 其实呢租户呢香港人一般嚟计基层市民系好怕事嘅，同埋为咗两餐、嗯、其实边个得闲去投诉啊。好啦、嗯、所以其实租管条例底下呢当日啊，其实我相信佢哋已经諗咗呢一样嘢。所以嗰个报表啊，报表就头先所讲嗰条就系唔使佢哋去到投诉，系、 嗯、 用一个呢 routine 嘅，即系我循即系每一个月都去定期去到做嘅呢个形式，叫啲人提交资料，其实系相当之方便嘅。 嗯嗯 嗯， 即系可能咧就系要更加要多啲要佢提交，咁咧就唔会突然间我哋叫凸显咗一个个案出咗嚟，即系好频密、好定期交，咁你总会俾人捉到噶啦，咁样系咪咧？ 系啦，咁啲人咪会有阻吓作用咯，其实。 啊，最后都问埋罚则啊，咁啊，今次咧政府提出嚟嘅修例建议咧，咁就系将一啲滥收水费个案嘅罚则咧，就系由一级增加至到两级制，再次定罪嘅个案咧，就系由10,000元增加至到25,000元嘅罚款啊，你点睇呢个罚则啊？ 我咧嗱，佢就同租务条例嗰个睇齐咧， 睇齐翻其实系 啦。咁我覺得梗係唔夠啦，如果呢個罰則係夠啊，就唔會咁多人喺年紀裏面都係濫收緊水電費。所以我係提議要增加，第一次呢係要25,000，第二次去到50,000，重罰啲人就會怕㗎啦。 使乜加佢賠？ 使乜租管條例都改埋呀咁？ 梗係要啦， 希望 啦， 係。OK， 好啊，唔該曬江玉寬，多謝你。江玉寬就是立法會議員嚟嘅，咁各位聽眾點睇呢個政府嘅修例方向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的车龙就去到兆安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和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赵丽颖、欧豪、李光洁领衔主演《风吹半夏》， 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 我可不想死， 咱不就求个和字 吗？你就是杀了他，他也给不了你这么多钱。 我欠你们的呀。 根据阿赖小说《不得往生》所改编，讲述一个女子在钢铁行业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七月三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当你见到 M-Mark 这个标志，就知道有国际体育盛事举行。香港的运动精英会同世界级运动员同场竞技，争夺殊荣。你都来同我们一起支持参与，凝聚动感。 M-Mark 就是香港高水准的大型国际体育盛事。想知多些，请浏览 www.mevents.org.hk。 联系，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开始我哋今日节目。 欢迎你收听天天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Hello， 我系 Leslie 姜丽文。其实每一个 ITHK 节目我真心觉得是好好玩，因为大家都好锡我，好 friendly 嘅。I love everybody。香港电台95岁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巨业。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咧，就係政府提出一個修例嘅建議，就係修訂咧水務設施相關嘅條例同規例啦。咁就係賦權到俾水務署咧，可以咧就係喺呢啲劏房係涉嫌係濫收水費嘅個案之中咧，就要求涉事嘅人士提交資料，例如咧係水費單啊、租約收據等等啦，以及咧就可以讓咧係水務署同差股署咧可以互通資料，並且咧就係加強咧就係呢個濫收水費的罰則嘅。咁啊，何巨業啊，咁其實如果係咁，因為頭先都講啦，2022年年頭咧已經係通過咗呢個租務管制相關嘅條例啦。咁而家如果呢個嘅水務設施相關嘅條例咧，亦都係通過咗嘅話，咁其實濫收水費嘅問題咧，就變咗兩個部門，即係差股署同水務署都可以執法噶咯。 理論上係嘅，但係本來就即係其實咧，因為咧，我就覺得喺個租務管制裏邊咧，希望有個框架。咁希望就好明顯咧，就由差股署去做整體一個租務管制嘅執法咧，係完整啲嘅。咁但係咧，如果去到水嗰邊咧，其實好針對性嘅，因為水務署好明顯咧，坦白講，監督香港用水係供水係水務署啊嘛。咁係水務條例裏邊都好清晰嘅要求，唔可以賣水啊，唔可以利用水嚟賺錢。所以水務署去執法，我就覺得係應該係一個直接嘅一個部門啊。同埋佢經常佢容易有一個數據知道咧，佢有個方法啦，邊啲係真係有機會？咦？用有機會收多錢咧？有冇機會咧？同埋有人投訴嘅話，直接去檢查一啲嘅供水嘅設施同埋個數量，咁由佢哋攞啲資訊應該係直接啲嘅，第一手嘅。咁我覺得水務署去執法呢一樣嘢咧，應該濫收呢個水費咧，應該水務署我覺得直接。不過問題就成日講，頭先我哋講嚟講去，點解協調啊？兩個一齊執法就本來係更共同力量啦。但係問題兩個都一齊唔執法，咁又點先咧？或者唔係同步執法，或者佢哋係用主動啊，定係被動嚟執法？咁我覺得呢個咧就要完善嘅體系。 所以有些议员都讲到话咧，就其实唔系话而家嘅租务管制相关嘅条例唔够权力，而系咧都关注到咧呢啲执法部门，包括差估处啦，究竟有冇系有效咁去执法咧？头先都讲投诉嘅数字92宗，咁但系咧就系真系定到罪咧，暂时系得8宗嘅啫。咁啊，会唔会系对比起而家全港13万劏房户呢、這个数字，可能都仍然系执法嘅数字偏少咧？咁呢个有待大家讨论啦。嗱，我哋电话1872311，咁如果大家对于呢个劏房滥收水费问题有咩意见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咁啊，何巨业话呢个时间都请嚟一啲关注劏房居民嘅组织同我哋倾下啦。电话旁边有葵涌劏房居民大联盟成员周美芝啊，周美芝你好。 系两位主持人好， 系头先我哋就讲到话，就系俾埋水务署可以一个有攞资料同埋同差估署互通资料嘅权力。头先啊何巨业都讨论到，就系会唔会有一个更加直接嘅一个执法嘅途径咧？咁会唔会有助更加有助有效咁打击滥收水费嘅情况？你自己同唔同意啊？ 其实我哋见到今次呢即係发展局愿意牵头去讲嘛，有呢个修订呢，咁其实我哋都好开心，因为其实呢、情况呢我哋都一路反映咗好耐啦。咁其实以过往嘅经验呢，咁其实而家92单入面都有62单係因为佢唔愿意作证啦、那个租客。咁如果係水务署佢哋係有权利直接呢可以係向个业主去问资料啦嘅时候嘅话呢，咁其实係可以免却咗呢一啲租客嘅担忧嘅。咁因为其实署方可以自己搜集证据的时候呢，咁有时究竟可唔可以落到罪呢，就嗰、那个举证嘅责任呢就未必係落实喺个租客上面啦。咁亦都真係咁样呢，其实係可以有效地比较阻止到就係啲业主继续罔顾条例啦，因为佢知道其实而家署方都有一个权利咁样做嘅。咁但係其实长远啲会唔会其实一啲匿名投诉，其实水务署都可以透过匿名投诉呢可以主动出击揾到一啲类似嘅业主，然后就可以用到头先讲嘅新增嘅一啲权利咧，去攞到啲资料，其实成件事会唔会更加促成到咧？咁我觉得都系处方可以去考虑嘅嘢咯。 我就想跟进呢个问题啊。头先你张美芝讲咧，就讲到匿名投诉，其实就我谂呢个真系值得，呢、這个真系两难啊。因为咧你知咧投诉梗系要跟进啦，但系咧如果有啲都难保，有啲系一啲恶意嘅投诉啦。咁其实投诉嘅资料未必需要公开，但系其实投诉系咪都应该具名？咁就即系你始终去做调查啊、搜证啊，就喺执法都有好多嘅资源嘅。咁其實係咪覺得都要如果啲租客肯行出嚟，起碼俾啲具體資料，咁佢具名嘅投訴，你先至去更加令到處方去有即係有目的去執法啦，或者去做調查。如果唔係咧，更加會唔會好難喺市面上攞到，或者喺市場上揾到即係最迫切嘅個案嚟處理咧咁樣。 其实我哋都睇返都真係一个量体嚟嘅。咁其实如果要去搵一啲比较急切嘅一啲个案呢，咁首先就係佢可能真係面对住业主嘅压迫啦。咁其实而家市面上呢，其实大部分呢都依然係有滥收水费嘅情况。咁其实都的确好多街坊呢喺现时嘅点解佢唔会主动去举证呢，即係你有乜可能其实有成20多万人住緊喺劏房，點會得92单？咁其實最大嘅困難呢，就係因為一開頭講嘅佢哋要舉證啦，同埋佢哋好擔心呢，俾喺未告得入個業主之前呢，其實佢哋已經會被人秋後算帳啦咁樣。咁所以呢，其實呢個位置如果可以處方可以有一啲完整嘅一啲指引去說服到街坊呢，其實保護到佢哋資料呢，我相信都可以釋除佢哋嘅疑慮。因為喺講到投訴呢，其實最保護到街坊呢，街坊一定覺得我一開始就冇講自己個人資料，咁就係最保護到啦。咁但係如果撇除，亦都可以協助到處方，會唔會有啲清晰嘅指引講明點樣保護到街坊呢？咁我相信如果有多啲依方面嘅資料咧，咁街坊嘅疑慮都可以釋除嘅。 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即係其實啲租户嘅憂慮係乜嘢咧？頭先你講話擔心咧就是、投訴咗會遭到咧業主嘅壓迫啊，咁究竟有乜嘢情況會出現咧？頭先都講92宗嘅投訴，咁有69宗咧投訴人都唔願再提供資料或者唔願作證啊，佢哋擔心嘅嘢心理諗法係點樣嘅咧？ 係啊，其實咧，我哋都可以睇翻而家嘅罰則啦。咁就算以而家現時咧尚未提高嘅罰則咧，其實涉案人士咧佢都只係被罰款咗1000至5000蚊。咁即係換言之咧，其實業主嘅損失並唔係好大啦。咁但係呢個過程咧，如果嗰個業主佢旗下其實根本唔係好多間劏房嘅話咧，其實佢係好容易去估到究竟係啊邊幾户嘅劏房有機會就係投訴佢啦。咁當有呢個情況發生嘅時候咧，其實個街坊係會好擔心，例如個業主會唔續租啦，趕佢哋走啦，或者咧係變相咧從下一次續約俾佢哋續租都好咧，佢透過加租咧，其實佢都可以賺翻佢嘅金翻嚟。咁其實有呢啲嘅風險嘅話咧，咁其實尤其是住劏房，佢哋有陣時好多時候就係等上樓啦。咁又啊，其實我過幾年可能上樓啦，咁變咗好多劏房嘅住户咧，諗到呢個情況咧，就為咗減低同業主發生衝突嘅機會啦，或者俾人秋後算帳咧，就選擇咧由一開頭開始佢都唔投訴啦，反正咧咁多年嚟咧，好似都已經係習以為常。咁變咗佢哋就未必有好大嘅動機咧去做主動去投訴嘅嗰一個，咁就變咗而家都好依賴水務署主動巡查等等啦，咁變咗而家嘅成效好似就真係比較低。 嗯，咁其實我諗頭先都提到啦，主動巡查始終都我諗都係杯水車薪，因為始終有十多萬户，咁其實咧點樣真係有咩方法？你覺得水務署可以個機制上邊咧做到啲保護一啲嘅私隱嘅具體措施，而可以推動到一啲租户去做投訴咧，或者一個舉報咧？你覺得呢度有冇少少想法喺度啊？ 係，其實咧，我諗可以即係回想翻啊，其實究竟要去拎幾多嘅資料先至可以落案起訴到嗰個業主咧？其實我覺得到而家咧都仲有好多街坊係存在好多疑問啊，即係其實佢如果投訴完啦，咁但係後續咧係來來往往咧要俾好多唔同嘅資料咧，其實而佢哋唔清楚自己究竟要俾啲咩嘅資料嘅話咧，佢哋都會覺得好卻步。咁但係似乎咧而家就未有一啲好清晰嘅指引咧，去話俾街坊聽。其實如果你真係想舉證嘅話，咁其實有啲咩類型嘅證據其實係對於處方嚟講最有用咧？咁其實因為好多街坊咧，佢哋係未必有租約或者租單啦。咁其實如果係有啲清晰嘅指引，令到我哋唔同嘅街坊都可以學識保留一啲合適嘅資料嘅話咧，咁對於之後佢哋真係想進行一啲舉證啦，或者協助處方調查咧，我相信都係會有幫助嘅。 周美芝，我想傾翻少少轉頭啊，咁就係因為雖然而家呢個劏房租務管制相關嘅條例已經生效啦，咁但係都仲見到有啲嘅機構啦，咁就發現到咧有啲嘅地產代理咧就係冇為嗰個租約打釐印，咁所以根本咧就唔存在咧係呢個標準租約咧或者呢個租約啦嚇被記錄在案嘅情況噶，咁所以咧就令到嗰個嘅租户啊同埋業主之間咧，究竟係咪一個系标准租约一个劏房标准租约的关系咧，都未能够成立到，变咗滥收水费的情况咧，又会更加容易出现啦。你自己见到的情况是不是咁啊？ 係啊，其實到而家咧，打釐印咧都未係一個約定俗成嘅一個情況啦。咁其實咧，依然有好多地產啦，或者業主咧會選擇規避咗依一樣嘢，或者咧會同街坊講話啊，如果你想打嘅話咧，你就要自己俾翻嗰一筆錢啦咁樣。咁咧，咁呢啲咁嘅情況咧，其實好老實講，對於我哋街坊嚟講，100蚊咧都係好多嘅。咁所以聽到係可以唔使咧，咁變咗好多未必真係清楚打釐印對佢哋有啲咩法律保護效用嘅街坊咧，就會自己選擇。咁就唔使打啦，咁样或者咧，甚至连租约都唔签，咁变咗咧，去到真系出现问题啦，或者系需要出现有一啲财政嘅纠纷嘅时候咧，变咗其实系保护唔到街坊啊，甚至乎咧，当你嗰、那个租约咧系未被承认嘅时候咧，咁究竟可唔可以纳入到滥收水费啊，或者而家租务管制下边嘅一个保护咧，其实都真系存疑嘅。咁变咗就算系的确系租务管制上面成立咗之后先签嘅租约，如果佢哋冇打嚟人咧，咁可能去到真系上法庭嘅时候咧，未必真系帮到个街坊。 周美芝啊，头先你点出一个好重大嘅问题，就系话，其实而家好多街坊都唔知佢哋嘅权益，因为咧，其实咧个书面嘅所谓嘅租约咧系必须噶啦嘛。基本上咧，就亦都可以咁讲，你唔拎佢打嚟人咧，其实佢有权唔交租住嘅。其实嗰条条例系咁讲，赋予啲租客咁嘅权。咁其实系咪？啲租客真系唔知佢权益咧，而容许继续容许啲业主，我冇租约又。都照租咧，有冇釐印啊？你連個通知書俾差管處都要嘅喎，有冇釐印都要俾通知嘅喎。咁其實係咪啲租客完全而家都係唔知呢個權益啊？ 其实呢都的确我哋见到呢我哋一啲好熟悉嘅街坊，咁当然佢哋知道自己嘅权益啦。咁但係有陣时我哋透过一啲比较街站等等初接触嘅街坊呢，其实佢哋係未係好清楚租務管制保护佢哋啲乜嘢啦，同埋打嚟人究竟係代表啲乜嘢。甚至乎呢就係佢哋只係会知啊，其实签咗约有大家一人一份好似就已经足够啦。但係原来呢冇交到税呀，冇打到嚟人呢，其实原来政府係唔知道。咁甚至乎而家连最新出嘅AR2 同埋 AR3 其实佢哋都唔知道填嚟做咩。而当中呢，一旦牵涉到要交业主嘅资料呢，佢哋係会变得非常之确保嘅。咁同埋当街坊搬一个新嘅单位嘅时候呢，佢哋往往面临住嘅呢就係佢哋可能需要好快地搬入去，去面对住一啲住屋嘅困难。咁係咪真係咁多街坊会因为一个一百几十嘅利润，然后就去啊我唔交租，然后去冇一个风险，佢要重新搵过另外一个租款，然后又要比上比较昂贵搬迁嘅一个费用呢？咁我諗当基层嘅街坊佢哋真係100蚊200蚊都好紧手嘅时候呢，佢哋可能最后就会选择妥协啦，放弃嗰啲权益啦，就蚀咗入去先。 明白。 最后我想问埋呢，就係啦，当然啦，要惩罚啲揽收水费嘅业主当然係一个方法啦，但更加好方法会唔会係安装返啲独立水标呢？其实水务署而家都豁免咗呢，係申请水标嘅独立水标嘅按金啦，咁同埋每个水标嘅费用，兼且呢会喺呢个安装独立水标嘅初期呢，可以有一啲嘅水用水呢係免费咁去用嘅，係一啲初期嘅一啲优惠啦。咁但係你见到而家真的装到独立水标的劏房户有几多呢？ 其实我哋如果咧系讲紧话要系由水务署正式安装，并且系由水务署征费嘅嗰一个劏房户咧，我哋就真系买少见少，真系好少见到，系啦，近乎系零咁滞啊。咁因为咧，其实我哋相信咧，大部分都系业主去再揾师傅嚟安装一啲分标去计啦，或者直接收人头嘅费用啦。咁而喺一个劏房入边生活开嘅咧，咁有阵时啲街坊咧会误以为咧佢有分标就等于系一个独立嘅标啦，佢哋唔知道咧，原来水务署系可以帮佢哋再安装一个完整嘅标啦，并且自己去交水费嘅。咁但系实际上咧，如果系要参加依个计划咧，咁我哋都见到咧，其实喺一啲旧楼咧，其实要去安装一个独立水标喺一个单位入面嘅分户咧，系真系比较困难，因为当中牵涉到好多咧就系个喉管嘅问题。咁而好多劏房本身就已经系非法改装啦，佢哋嘅喉管咧都相信未必系真系咁符合个规格。咁而当中呢可能就要业主重新再改过啲喉管，亦都动接可能会影响到街坊住人嘅情况。咁而甚至乎我哋睇返而家呢，其实最多嘅劏房就集中喺深水埗啊、油尖旺啦。咁佢哋大部分嘅唐楼呢可能讲緊已经系暂时起落嚟。咁佢动接牵涉到嗰个喉管呢，可能系成个业主立案法团呢，佢哋成栋大厦系有一啲问题或者已经排来啦。咁去到呢啲层面呢，咁可能未必会真系可以淨係水務署幫手俾嗰個安裝費用咧，就足夠去幫佢哋安裝到咯。可能牽涉到好多嘅係成棟大廈嘅喉管。 OK， 好，咁啊，同周美芝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啊。周美芝就係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嘅成員嚟㗎。咁佢頭先講到話安裝獨立水標嘅一啲技術問題啦，不如都揾嚟一啲嘅一啲技術界嘅人士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有香港水務專業協會嘅鄭偉昌啊，鄭偉昌你好。 系你好， 谢伟昌你好。 头先阿周美芝都提到话，一啲喺劏房安装独立水标有啲喉管嘅问题啊，你同唔同意佢嘅讲法啦？ 当然有，有一啲系技术上问题或者历史上嘅问题啦，围楼嗰度啦。咁通常而家水务署叫我哋去同劏房申请嘅劏房标咧，即系独立水标咧，佢原底系用原水喉或者铁喉都好啦。咁佢係只係喺六分喉或者22mm 嘅同喉範圍裏面嘅呢，呢條喉呢就已經合格㗎啦。 都可以用嘅。 都可以用返嘅。咁跟住佢哋以前改動嗰啲水喉或者安咗自己所謂嘅獨立分標呢，呢啲標呢就合唔合水務條例同埋佢個度數都有啲分別，到時就會爭拗嘅。 係，明白。 咁通常如果水務署同我哋傾過咧，就要我哋個每一個香港嘅水務嘅會咧，就組成一個義工隊，係幫而家現在嘅劏房户咧，就去申請獨立水標， 係 喺嗰層嘅劏房裏邊嘅。 明白。 咁劏房裏邊咧，水務局要求咧， 個業主是那個劏房的合法代表， 是 或者是合法的代表人， 是 那呢我們會給他，就要我們呢是義務去幫他申請個水錶，但當然在義務的情形之下呢，我們只是負責行政上和入文件的， 是 咁通常咧个劏房咧，如果佢劏咗四个或者五个嘅咧，咁我哋就会入张 form， 就俾水务处听。咁水务处同意咗佢嘅咧，咁佢譬如讲佢有四个单位嘅，劏咗四间嘅，咁咧就会水务处，如果我哋入个方系合乎水务处嘅条例嘅咧，佢就会寄出四份嘅按金单。 哦，咁佢哋自己就可以揸住嚟俾錢啦。哦，我想問啊， 揸咗係 阿昌哥，其實咧就其實喺個工程技術上邊咧，頭先咁講，如果有啲現有嘅水喉喺度，換咗隻錶咧，理論上就係咪都得噶啦？當然可能有少少修改啦。如果咁啊，但係如果未有呢個獨立水喉嘅，咁應該有嘅，因為佢個別梗係有劏房，梗有自己廁所啦，室友嘅水喉。問題就係你見到個狀況，有幾多係要完全要重新改造過曬呢啲喉管先至安到個獨立分標咧？ 嗱，而家一般咧，水務署要求我哋同嗰啲劏房户做咧，就話佢要因為佢原水喉喺同喉，上到佢個單位裏邊咧，我哋咧應該要做一條排骨，即 係 所謂一條分水水管嘅位啦。咁咧。做四个或者五个，睇水务处同批唔批佢啦。 系 咁之下咧，咁咧就跟住以水务条例去做，就是、只喺水标以去嗰啲劏房嘅部分咧，系合乎水务条例咧，佢都俾噶啦。 系 就系、是、屋佢房单位里边咧，只要佢合点样，只要佢有热水炉咧，系热水炉直接低压炉出嚟咧，系直接去花洒冲凉，唔好再驳龙头嘅。 系咁呢啲安全措施啫，基本安全嘢啫。 系啊，佢就俾噶啦。 哦，咁都唔系太难喎，系咪啊？ 唔系好难，但系喺我嚟讲咧，就系手续繁啲咯。 哦，嗱， 我哋做嘅时候咧，要入张 form， 系 水务局同意啦， 系 我哋画个平面图俾佢， 系 同埋咧就将佢劏房四间嘅冧嘅号数咧，要编排妥当。哦，然后水务署去再睇一次 ，OK 啊，咁就会寄按金单俾佢。 呢啲手续啫，我但系咧，我听到有啲意见就话，其实要真系做独立标咧，系好困难，技术上做唔到嘅，所以有一个藉口咧，啲业主就唔做啦，咁样。 唔系，一般咧，嗱，大家咁讲啊，其实以我住我，其实好简单嘅啫。水务署由你申请到安标咧，大约三个礼拜内就安到个标俾你嘅，呢个系特快特办嘅。 嗯， 水务署真系好体谅呢样，我觉得佢咁多年水务署最好系呢样嘢噶啦。 嗯， 好特快啦，对嗰啲劏房户系好紧张嘅，因为佢同我哋讲都系咁样。但系问题点解拖到咁耐或者烦嘅咧？就系、是、因为佢哋劏房里边嘅水喉系好乱嘅。 嗯， 佢一出嚟咧就可能就直佢房，完全连水标嘅位分标都冇嘅，有都有。 OK， 咁我哋要同佢做呢样嘢咧，咁咧我哋要求佢咧就揾一个合格或者系一个水喉工啦，去改好佢嘅。 哦、 okay, ， 因为我纯粹做一办呢、這个技术上文件嘅嘢啫。 OK， 咁到佢话喂我冇人啦，你帮我哋做啦，咁我哋都好愿意同佢做嘅，咁系收翻啲些少材料费，收翻部分居麻费嘅啫。 咁啊，昌哥，你其实咪都觉得应该独立分标系一个即系真正嘅一个长远嘅处理方法？ 系冇错，因为点解咧？因为水独立分标咧，佢就只系嗰个标每一期用水费量计嘅水费啫。佢有一个一个系度数咧，系超过几多系几钱，一路超过几多而啫。咁你如果四间房嘅时候，你一嗰个月点？嗰季咧，你已經爆曬啦，可能要交3000蚊、4000蚊水費嘅。 Okay. 但係我獨立咗之後咧，可能唔使交水費，或者交幾廿蚊嘅。 我想問多句咧，頭先你話啲義工計劃咧，嗰、那個材料費幾多錢到啊？如果真係最低消費， 通常要睇下佢嗰個劏房做成啲嘢合唔合條例啦， 係幾多錢， 同埋大細啦。咁、okay. 我哋通常同人做嘅咧，因為我哋都係諗住。一两千蚊手同佢做嘅啫。 好，时间关系，同阿郑伟昌倾埋先，多谢你啊！听听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同埋太古城，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去到龙翔道桥面。较早时西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嘅车辆着火事故清咗场，行车线解封，而家西隧过去九龙咧系畅通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巨业。 时间嚟到傍晚嘅6:41，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嘅时间。何巨业话：我哋刚才咧就讲紧咧，系政府就提出系修订咧有关于水务设施相关嘅规例啦，赋权俾水务署咧去到要求业主或者系租客攞资料咧去打击滥收水费嘅情况。咁究竟各位听众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位听众吴小姐喺度啊，吴小姐你好， 你好啊，你好主持人。我咧就曾經租過一間劏房，咁佢勒索我水費、水電費咧4000多元嘅。 哇！ 咁樣，係啊係啊， 係講緊一個月定唔係幾耐？4000多元？ 一個月 4000多元啊！ 係啊，啱啱租第一次交水電費，佢就勒索我。咁我就話我唔俾，跟住佢第二日就我當時我係淨係同佢阿媽一齊住嘅，即係兩間房咁樣。咁跟住佢第二日就落條大鎖鏈落去，鎖咗個鐵閘去，等我冇屋企翻。跟住我就流離，即係突然間咁樣冇咗屋企啦。咁我報警咧，警察話我都係要走嘅。因為佢落咗大鎖鏈，我第二日去執翻我自己最重要嘅嘢，我就要走啦。變咗我雪櫃咧，我個雪櫃都冇咗咁樣咯。 你有冇租約㗎？其實你可唔可以同差股署而家有個專責小組可以幫下你嘅喎？照計。 嗰陣時好耐啦，好耐以前㗎啦。咁啊，而家我已經上咗樓啦。 明白。 咁我就好惨啊！突然间咧就要去租嗰啲时钟租房啊，喺警察教我租嘅咁样咯，吓。 系。咁如果真系而家呢件事啊，今时今日发生啊，你又会唔会去到投诉呢个嘅业主咧？ 梗係會啦，真係我租咗六次房，著咗五次係恐嚇勒索水電費嘅。 佢哋用咩方法去到即係威逼你去到交咁貴嘅水費咧？ 佢就話個標係咁多咁樣咧，佢其實佢就自己去教嘅，嗰個業主係裝修佬嚟嘅，咁都係塘尾道嘅咁樣佢就係話我係用咁多錢嘅水電費，其實佢係去教嘅，我睇到佢擔把梯去教完，咁就問我攞錢啦。 OK， 明白。好啊，多謝曬啊吳小姐嘅電話嚇。咁聽到啦，即係相關業主嘅做法，如果真係佢所講嘅屬實嘅話，真係一定係違法咧。今時今日 喺今日嘅條例嚟講，應該好大機會，好大機會涉嫌違法。所以點解要獨立水標嗰個好重要嘅一個工具？ 好啊，好啊，咁我哋劏房呢个嘅水费问题咧，就倾到呢度先啦。咁我哋转一转话题咧，讲讲回收业嘅用地啊，何巨业 吓。系啊，好啊。 咁因为咧，就政府喺前年咧已经系公布咗一个资源循环蓝图啦。咁啊，讲到话咧喺2035年咧，就系要达到回收率提升至到55%啊。咁啊，要提升回收率啦，咁当然需要一啲嘅回收业界去帮手，同埋要有相关嘅用地去设置一啲回收厂啦。咁但系咧，就而家一啲嘅环保团体啊，或者专家都估计咧，其实而家嘅回收用途嘅用地咧，都远远唔嘅，即系追唔上呢个嘅需求。咁究竟有啲乜嘢嘅土地可以我嚟发展回收业咧？吓，咁啊，除咗而家即系政府都有提供屯门环保园啊，就俾业界就系可以用一啲可以负担嘅租金去到用地啦，去到做回收业。 業之外呢，而家政府呢都話係用緊好多嘅方法去到希望增加用地，譬如話都有好多嘅新發展區啦。今次政府提交俾立法會嘅文件呢都係披露到呢，就係話嚟緊一啲嘅新發展區，譬如新田、落馬洲啊、中部水域人工島啊、洪水橋啊等等呢，都話呢係計劃緊去預留啲土地呢俾環保設施或者係環保業呢去到用。咁當然呢亦都有而家嘅一啲短期租約地可以招標啦，以及呢就係嚟緊譬如話係將軍澳堆填區咁都已經係關閉咗啦，會唔會可以修復自然之後呢啲土地可以用嚟俾回收業用呢？咁何巨業係咪一啲可行嘅方法呢？ 頭先你講又或者即係正如政府提出嚟一啲嘅方向啦，表面睇應該係可行嘅，絕對可行嘅。只不過就係話，每塊地或者每個一個組團咧，其實係咪有一個所謂嘅產業嘅效益啦，同埋佢係咪一個比較完整嘅循環系統啊？自己如果唔係咧，你就係收咗喺度擺完之後要運嚟運去咧，冇一個產業效果，就未必有效。咁我諗呢個，但係乜嘢都好，有地先可以再諗。咁同埋啲地咧要有一定嘅規模，就可能係會真係有效益啲。 有啲嘅回收業界同埋環保團體都提出咧，咁其實而家譬如先講呢個短期租約用地咁啊，咁雖然而家政府咧就有19塊地咧係可以咧有潛質做呢個廢物回收嘅用途啦，咁但係有啲嘅業界或者環保團體都講咧，呢啲嘅地有啲就遠啦，有啲就細啦，有啲嘅租約期咧比較短啦，就令到咧就係呢啲嘅回收業，就算喺嗰度設廠啊，咁第一佢可能個運輸費又貴咗啦，佢未必夠大可以做到佢嘅回收業啦，亦都係咧係其實係需要一定嘅時間去先至可以投資回本嘅，咁變咗就認為呢啲嘅偏遠啲嘅用地咧就唔係好適合用啦。 我諗其實偏遠有一個嘅限制，但係另外一個就係短期嘅就更大嘅限制，因為始終所有廠房都需要有一個廠房。建造啦，你仲要安装啲机械啦，仲要形成一个佢嘅管理系统，其实要时间嘅，要投资嘅，所以你太短嘅时间咧，一个用地咧根本你吸引唔到人哋去长期发展啊。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一个问题嘅，用短期租约系咪解决到问题啊？短期储存就可以，短期作为一个循环或者系个回收嘅工序咧。就可能唔係太有效益喎。 係，仲有啲個案可以去再睇睇嘅，因為咧就係之前都討論過噶啦。咁就係全港咧就唯一一間咧可以處理到呢個紙包飲品盒回收咧，咁就叫做呢個喵方啦。 啊，呢個討論咗好多。 係啦，討論咗一段時間啦。咁由於佢哋嘅喺呢個科技園元朗創新園嗰個用地嘅租約咧，就係原定咧今個月月底咧就會屆滿噶啦。咁所以咧就一直咧都未揾到土地咧，去到搬床啦。咁而家咧就系今日咧，喵方就系发咗一个声明咧，就系已经揾到一个新嘅用地啦。咁而咧亦都好彩咧，就系得到科技园咧可以延长多租期咧3个月咧，去到9月尾就做到一个厂房搬迁嘅无缝交接啦。咁用地喺边咧？今次喵方就冇特别讲啦。咁不过咧都讲到话咧系会比之前咧就系元朗创新园嗰块地咧就更加大嘅。咁但系究竟啊呢个系咪就系解决咗个问题咧吓？咁同埋咧就系、是、政府亦都系就住咧就系嗰个纸包饮品盒回收咧个做咗一个嘅招标啦吓。咁但系咧就原定咧就系7月就会开始新一份嘅一个合约啦。咁但系咧都仍然未咧就系、是、做到呢个招标评审嘅结果。咁、究竟7月开始啦，咁呢啲嘅纸包饮品回收盒纸包饮品盒啊，又应该拎去边啲嘅厂？房去到回收咧，咁呢个又成为咗个问题啦。 哦，呢个就系一个嘅新一届嘅一个回收合约里边，就未曾定到咁解。 系啊， 就同个地又冇关系嘅，同个厂房冇关系住嘅。 系啦，系啦。咁啊，两个问题啦吓。咁好啦，不如都问下各位听众啦。咁大家点样睇而家香港嘅回收业发展咧？够唔够地用咧？又或者大家对于喵方嗰个嘅个案有啲咩嘅意见，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呢个时间何巨业啊，我哋就请嚟一位立法会议员一齐倾啦。 好啊， 有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嘅委员陈克勤议员啊，陈克勤你好。 两位主持人， 陈克勤你好。 不如都首先同你讲下，即系喵方嗰个嘅个案啦吓。咁虽然咧就我其实我哋都问过环保署呢一个个案嗰个进展嘅，或者系嗰个嘅合约嘅报价嘅评审究竟进度系点咧？咁环保署就话咧，而家系会 預期短期內咧會公布結果嘅，咁即係話咧，其實都仲未有嗰個嘅標書評審嗰個結果啦。咁就引發到咧，就係大家都擔心七月咧啲紙包飲品盒咧去到邊度回收？你點睇呢個議題啊？ 嗱，我諗咧如果能夠做到一個無縫嘅交接咧，當然係最好嘅。咁但係始終咧，政府去做一個評審一個標書咧，都係要謹慎，需要啲時間。咁當然佢能夠盡早開標就最好啦。不過即使佢唔能夠即係即時揭盅話邊一間中嘅話咧，其實都有一啲嘅方案可以做嘅。首先咧，就而家咧基本上係嗰啲紙包飲品盒咧，都係仲係由住喵方佢哋去處理住先嘅。咁如果咁好彩，新嘅合約係喵方中嘅，咁就應該係好順暢咁一路處理落去啦。如果唔係喵方中嘅話，係一間新嘅公司中咧，其實按我嘅理解咧，依間新中嘅公司咧，都要先咧係揾個地方咧儲存住依啲綠在區或者係其他途徑收翻嚟嘅依啲紙包飲品盒，然之後咧等佢嗰個廠房咧係建咗出嚟。處理完先做好啦，跟住佢就再去處理翻。咁所以原則上咧，我哋而家收到或者回收緊嘅依啲紙包飲品盒咧，就唔會有啲咩太大嘅問題，唔會話突然間全部就抌去堆填區啊，嘥曬市民回收嗰個心血啊，咁樣就應該冇依個問題存在嘅。 系啦，系啊，我都听到啊议员咁讲啦。咁其实另一个问题就系话，其实而家环保署嗰个合约都未曾公布啊。咁我谂都需要一两日，就算最快都一两日。咁嘅话咧，佢去到7月1号，其实系未即系即时可以我哋叫做接收到咧。咁或者啦，好似你话厂房未有啦。假如真系需要有个新厂房，咁但系要咁临时储存又有冇好大嘅压力咧？其实都要唔少地方嘅。 我相信咧，即系政府佢有个咁样嘅安排嘅话咧，佢都已经系即系同即系相关嘅部门咧，系揾咗一啲咁嘅地方。另外咧，就即系中标者咧，佢应该亦都有咁样嘅准备嘅。咁我估呢个应该亦都喺嗰个标书嘅即系要求里面系写咗嘅。即系万一你真系中咗，你去做，但系你未起到嘅时候，呢段空窗期点样去处理嗰啲纸包饮品盒咧？其实都系已经系喺嗰个考虑之内。咁当然我而家呢，我听到喵方佢而家揾到一笪地啦，就可以继续去经营同埋去处理啲纸包饮品盒呢，我都係即係好开心嘅。但我知道呢，其实佢喺个过程里面呢都唔係太顺畅嘅。咁我哋立法会议员呢有啲同事都帮緊佢嘅。咁所以我相信佢嗰个工作呢係可以继续喺香港继续运作落去嘅，亦都係顺畅嘅。係啦。 陈克勤，不如同你倾翻咧，有关于回收业用地嘅发展啦。咁头先都讲啦，其实屯门环保园咧，咁已经有大概九成嘅用地已经租出咗噶啦。咁剩翻系大概系一点几公顷嘅啫。咁啊，虽然都仲招标紧啦，咁但系就唔多啦。咁啊，而家政府就话咧系揾紧嘅，譬如新界北啊啲新发展区嗰度咧，去扩建环保园或者揾一啲环保设施嘅用地啊咁。你覺得一個城市嘅機會有幾大呢？因為即係新界北，大家知道大都會區啦，咁有好多嘢要做啦。咁你覺得真係揾到呢啲地做回收業嘅可行性有幾大呢？ 我睇到今次政府咧，佢喺即係輔助環保業呢個政策上面咧，都見到係環保業界面對最大嗰個問題就係土地，因為而家大部分嘅中小型嘅環保業界咧，佢哋都喺啲中地上面，又或者係喺一啲好貴嘅工業地上面咧係去運作，咁所以變咗佢哋嚟講咧，就唔會係有一個好大筆嘅資源可以投放落去建一個廠房，因為我擺咗落去，我分分鐘要走噶嘛，又或者我唔合乎嗰個城規，我又可能會拆，咁所以佢今次提嘅一啲新發展區咧，我覺得係 OK 嘅。特別其中有個亮點咧，我覺得就係佢係用一啲復修嘅堆填區上面咧，都可以係攞嚟做一啲環保業嘅工作嘅話咧，我覺得依個都係幾好嘅諗法。不過咧，就始終如果你係政府去做一啲咁嘅新嘅環保園咧，都會面對而家環保園嘅一啲嘅問題，譬如話佢嗰個入場門檻係好高嘅，即係佢啲面積好大嘅，咁中小型嗰啲入唔到去嘅。第二咧就佢嗰個建築成本同埋建築標準又係好高嘅，咁所以佢分分鐘咧有啲團體佢話可能要使幾千萬甚至一億先至可以起到個廠房，咁根本唔可能嘅事嚟嘅。咁所以我就希望咧喺新發展區嗰啲環保園或者係堆填區上面嗰個新建嘅环保园咧，嗰啲门槛系可以低啲，同埋咧可以设细啲咁样。 嗱、啊，我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核心嘅問題，即係其實嚟緊嗰啲嘅環保設施或者回收設施啦，其實要用咩模式去運作啦？第二就係其實個量係幾多？因為似乎我想問一下，即係其實陳克勤咧，可能你可能會了解多啲資訊。其實有冇一個具體嘅估算咧？我哋應該有幾大，要需要幾大嘅空間，同埋有乜嘢類型嘅行業回收行業係嚟緊嗰段時間需要啊？營運係咪可以設細一啲獨立啲嘅運作咧？ 我谂我手头冇呢个咁嘅数字，可能要问下环保署先知。不过咧，我头先听两位主持讲到有个观点咧，就系几好嘅。我觉得而家咧啲中小型嘅环保业回收商咧，佢好多时都系聚埋一齐去运作嘅。咁咧变咗我收咗啲嘢，我整完之后我交俾你，你就再去做原料或者做其他嘅工序。咁所以咧，我最近见过一啲环保业界咧，佢哋提出一个新嘅諗法，就是可不可以有一个私人模式的环保员呢？为什么这样说呢？他本身那班人呢可能就已经在中地上面呢或者是工业地上面呢是做一些作业的了，就是四五间四五间在一起。但是他如果要是真的去运作，他真的要合乎个土地用途。所以他必须是要经过城规啊去做改划这些漫长的程序。如果政府能够针对这些小规模大家在一起的环保商，咁佢哋喺申请城规嘅时候，俾一个政策上面嘅支持，话喂，其实呢个土地，佢哋做呢啲环保业界，我哋环保环保处环境局我都支持嘅。咁系咪就可以将嗰笪地咧，透过一啲合法嘅途径，变做一啲环保嘅用地？咁佢哋第一唔使搬迁，第二咧，佢哋大家喺埋一齐去运作嘅时候，亦都有个成本效益同埋协同效应。咁呢个我觉得，环保业界佢哋提出嚟咧，我都觉得系唔错嘅一个谂法，我亦都向即系政府去反映咗，咁佢哋都要去考虑下呢样嘢咯。 即系其实提出咧就系环保或者回收都要一个产业化嘅，你都有一个成个产业链喺度就有效益啦。咁其实就嗱，而家好多就系自己建厂房。其实坦白讲啊，喺环保园里边做个厂房咧，花好多时间嘅，我都有经验做过啲啦。咁其实问题就系嚟紧个模式，引啲中小型嘅企業入去做，係咪可以我翻轉頭諗以前我哋工廠大廈嘅模式咧？即係而家我哋嘅物流中心都係可以先建好入去啦。 多層嘅環保工廈咁得唔得咧？ 而有一個當然有一個有規劃啦，知嘅有一個關係，同埋有啲基礎設施做咗啦。咁佢哋入嚟咧就減曬好多時間，會唔會呢個又另一個可以考慮嘅東西啊？阿議員。 呢、这個當然是可以的，不過始終都是講緊嗰個租金的問題咯。你想下，即係環保員佢可能是幾蚊一尺，跟住工業用地是十幾蚊一尺。咁如果你去到工廠大廈，我估都要二三十蚊一尺。 我諗唔係真係工廠大廈，政府真係要政府推動一啲嘅環保設施，即係某程度你有啲政策上嘅補貼噶啦。你唔可能商業化去做嘅喎。 所以我覺得咧，嗱，而家我哋喺洪水橋啊、新界北要去發展，咁有啲中地作業者，政府都話啊，我起間即係一個大廈搬曬你哋上去，咁呢個構思係可以同樣地複製喺環保業界嘅，我都贊成嘅。但當然，即係如果你個工業大廈你係用商業模式去運作，咁肯定搞唔掂啦，係嘛？係 啊。但你頭先都提到話有個建議就係私人環保員啦，咁個租金方面你有個構思係點樣處理法？ 我諗嗱，因為佢哋大家係一個即係已經係一齊營運緊㗎啦。咁只不過佢係需要政府去協助或者俾一個政策嘅支持，佢喺嗰度做環保、做土地嘅改劃。咁所以基本上佢哋嘅租金咪佢哋自己本身現有交緊嘅一啲嘅租金咯。咁同埋係佢哋自己去即係大家一齊去傾啊，一齊去運作啊咁樣。我覺得就咁樣會係即係政府在於嗰、那個佢比較乾手淨腳，因為佢只係俾一個政策嘅支持同埋俾一個規管啫。 OK， 好啊，唔該曬。 因為嗰笪土地係私人土地嚟噶嘛，係嘛？對唔住嚇，我補充翻。 好，時間關係，同陳克勤議員傾到你先，多謝你啊， 多謝你。 好多謝各位。 陳克勤就係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嘅委員嚟嘅，咁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各位可以打嚟發表你嘅意見嘅。 言不盡，風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巨业。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嘅时间啊，倾紧嘅咧就系有关于回收业嘅用地啦。咁头先都讲啦，咁由于要应付咧呢个嘅回收，希望可以提高回收率嘅安排咧，咁都系嗰个回收厂用地咧系嘅需求咧系将会系不断咁增加。咁究竟有几多地可以俾回收业咁去用咧？头先都引述啦，政府就俾咗一份文件俾立法会啦，咁就讲到话咧，除咗系继续发展呢个环保园，咁可能会即系修改啲嘅条款啦，令到一啲嘅租约嘅条款咧系更加方便咧啲租户咧系去到佢哋嘅业务系弹性多啲啦，兼且咧亦都系话会喺啲新发展区咧就系揾紧一啲地咧去到做呢啲嘅回收用途啦，以及咧就系头先讲啦，呢个堆填区咧亦都可以喺修复整平整之后咧就可以有一啲回收用途啦，咁亦都咧系而家系有一啲嘅短期租约嘅用地可以俾回收业界咧镜头去到使用啊，咁究竟呢啲方法又系咪足够咧吓？嗱，我哋电话1872311，咁各位听众可以打嚟咧讲下大家对于回收业嘅睇法噶吓，何巨业 系。我就覺得咧就回收呢個即係大趨勢嚟㗎啦，我哋一定要循環再用嘛，咁啊升級再用啦。咁問題就係回收呢個行業就有啲嘢係政府就話不如就私人產業化自己搞掂，有啲可能政府要介入多啲咁樣。問題在於喂，其實我哋要搞幾多有幾多方面嘅回收工作係我哋係擺一個需要首要處理，政府要介入多啲。咁另外就係嗰啲回收业咧，应该系摆边度系最配合整体嘅城市运作，即系我哋唔好讲城市规划，我讲城市运作系最有效益咧。咁其实我觉得又要谂嘅，咁即系我哋话有地方就摆入去，咁系唔系最好嘅地方啊？咁亦都唔会令到佢即系完全同其他嗰啲嘅产业断链，咁冇意义啊。咁另外就系其实用几大数量需要咧？头先我问阿陈一勤，咁其实就好想知嘅，因为你冇一个大嘅圖畫，咁其實有冇業界朋友係有掌握呢啲數字咧？咁其實我哋真係好想知道啲。 嗱，地方大細重要啦，租金嘅水平係重要啦， 好重要。 亦都係咧，講緊係會唔會有一啲新增嘅一啲回收嘅產業嘅需要咧？譬如話，而家發展緊電動車嘅，電動車嘅鋰電池喺邊度做回收再做咧？呢個都係近期嘅一啲熱門話題啦。咁變咗呢啲嘅需要咧，其實都係要整體去做一啲好嘅規劃嘅。咁唔知業界又點樣睇？呢啲嘅政府嘅用地建议啦，电话旁边咧就有香港环保废料再造业总会会长刘耀成先生啊，吓刘耀成你好， 系刘耀成你好， 你好，大家好。 不如首先讲下环保园先啦吓，而家环保园咧就位于屯门啦，咁就系咧有系大概14公顷咧就系做呢啲嘅回收再造用途嘅用地嘅，咁但系已经有大概90%咧已经租出咗啦吓，咁剩低嗰1.3公顷就仲招标紧啦，咁而咧就政府话而家可唔可以去到调整一下呢一啲嘅租约条款啊？就话咧可以让咧即系一啲嘅租户咧去增加佢哋一啲嘅技术处理，咁就方便到佢哋咧系增加弹性啦，同埋咧去增加佢哋嘅回收量同埋成本效益啊？可唔可以讲解一下咧咩叫做调整嗰个嘅技术安排，令到租户嗰个业务更加具弹性咧？ 其實佢而家環保園裏面咧，其實就嗰個掣肘都比較多嘅。咁譬如你話係你做某一種嘅回收物品，咁基本上就係做呢一種回收物品嘅。你就算係呢種回收物品引申出嚟嘅其他嘢，都基本上都做唔到嘅。所以其實佢呢個方向係比較好嘅，因為譬如你話做塑膠嘅，咁做塑膠可能佢要做咗塑膠之後，可能會引申做其他嘅嘢。除了膠粒之外，還有其他的東西可以製造，比如做產品，就是做各方面的東西。如果它可以給這樣去，給那個投資者呢，就可以擴大那個生產那個版圖咯。呢方面我 即系意思系个租户可以喺呢个回收产业链上面咧，就系唔同工序都可以沾手去到营运啦，系咪咧？ 系啦，系啦，呢、okay. 个就会我哋都会受，即系会欢迎噶吓。呢方 咁会唔会有啲譬如有啲电器产品啊吓翻出嚟拆咗嗰啲有啲金属或者电子零件，另外仲有一个胶壳咁。咁其实亦都可以容许埋佢做埋胶又好， 電器產品又好，或者啲金屬又好，或者係呢個電子零件嘅回收，係咪擴闊埋個闊度咁，令到佢更靈活咧？係咪又係 幾類廢料嘅回收再做？ 係會唔會有咁嘅？ 係咪咧？ 咁嘅可能性？ 其實我哋嘅方向，我哋覺得呢個方向比較好嘅。啊，當然啦，嗰、那個投資者願意做咁多嘢啦。 係 你話將一個電視機拆開咗，佢裏邊有好多種嘢，就外殼就係塑膠嚟嘅。係咁，如果佢能夠將啲塑膠做埋一個膠粒，咁其實係而家係唔得嘅。 係 而家唔得嘅，佢淨係做乜嘢？淨係做呢個電子產品拆解嘅啫。咁你我哋唔好講咁複雜啦，就係講廢紙咁計啊。將來如果造紙廠開咗，而佢又因為做紙裏邊咧，會引申出好多塑膠出嚟嘅。即係嗰啲膜啊紙裏邊咧，佢將啲紙變成漿之後咧，就將啲膠膜會攞翻曬出嚟。 係 咁喺國內咧，嗰啲紙廠咧，呢啲膠膜咧就會有人專科係會做翻啲膠粒嘅。 嗯， 就揾啲膠粒嘅。咁但係香港咧，佢我諗佢當然成本嘅問題啦，第二咧亦都係土地嘅問題啦。即係嗰間紙廠，而家呢間紙廠地方都唔係好大嘅。咁嘅情況底下咧，可能都要抌嘅。咁但係我哋都建議，因為間紙廠我都有同佢哋溝通嘅。我咧建議，如果能夠將呢啲塑膠膜咧，分啲地方出嚟做翻嗰個塑膠粒， 係 咁啊，應該就可以嘅。咁原則上我哋都有傾過呢個問題，但係如果政府係允許咁做咧，更加係相當於將邊啦。 咁政府初步表態係點咧？你話頭先有傾過下嘅， 係紙廠係樂意咁做嘅。紙廠因為佢坦白咁講，在商言商。佢出去到嚟緊嗰個垃圾收費，工業廢料應該係超過$400/吨噶。咁你即係抌嘅都要成本噶啦嘛。 咁政府咧，政府又會唔會支持呢個方向咧？ 政府呢方面咧，我哋當時就因為我私人同間廠傾嘅啫。 係哦。 我估計咧，政府都會支持嘅。咁但係咧，當然啦，土地啊或者點樣做法咧，我哋要另外。當時嚟講，我要另外尋明一啲地方啦，或者環保再有冇其他嘅地方招標啦。咁但係如果政府而家係咁做法咧，就索性呢間廠我一條龍咁做曬啦嘛。 系，咁你都即系听你咁讲，都欢迎政府去到研究修订呢个环保员嘅啲租务条约啦。咁但系你又会点样去形容而家环保员嗰个嘅管理模式咧？咁而家即系政府都话去揾紧啲新发展区，可唔可以做一啲环保员嘅扩建啦？新环保员又会唔会用翻而家环保员个模式咧？你觉得有冇需要改变咧？ 佢管理个模式啊，或者入边嘅制肘咧，其实应该有啲。適度嘅放寬先得嘅，因為咧，而家按而家嘅環保園嗰個地方咧，就基本上就唔可以煮食嘅，唔可以有廚房嘅，咁佢亦冇飯堂嘅，但係咧就只能夠每個都要叫飯盒送入嚟咯，咁呢方面，我覺得呢方面係應該可以點樣優化一下佢啦，基本上你自己煮食，我覺得一間公司可能有。入面裏面嘅環保員嘅公司咧，起碼都係20-30人噶嘛。 係 你話普通主席嘅咁工人又好，大家都好嘅，唔需要話食飯盒又咁環保嘅嘢啦。同埋咧交通設施要齊全一下啦。即係而家環保員最頭痛嘅應該係請工人啊。 係 因為佢嗰度都幾偏遠㗎。咁呢一方面又點樣優化一下啦？咁再有其實佢裏面仲有好多嗰、那個安排咧，有啲係比較要申請啊，要咩啊？希望嗰啲盡量要簡化。當然我哋都明白，有啲公用設施要申請係在所難免嘅。咁啊，點樣簡化下優俾嗰啲用戶能夠可以能夠適當地用到啲公共設施啦、啊？例如佢裏邊而家個裏邊有個碼頭噶嘛， 係啊係啊。 你又唔能夠長期用噶嘛？要提早去 要排隊噶， 去排隊要入嗰碼頭噶嘛？ 係 咁你知啦。用水路運輸咧，翻去中國咧就最平嘅， 係 最平嘅。嗰度又有碼頭咧。啊，當時呢個碼頭我哋會都有俾意見政府嘅，就希望有個碼頭方便佢上落貨嘅。都做咗個碼頭出嚟嘅。但係問題咧，你咁多户咧，如果有啲需要另外碼頭揾船運，因為一隻船可能運到1,000吨、2,000吨噶嘛，咁啊會真係大大減省個運輸成本。 係嗱，咁我突然間聽到啦，劉耀成講咧就個碼頭運輸啦。咁其實嗱，如果 第时嘅环保回收嘅一啲嘅地方。其实运输系乜嘅好重要嘅考虑，系咪都需要有啲水路嘅支持？起码佢唔系黐住都好，都好近嗰啲水路先配合到第时有一个营运咧。哇，同埋嗱，而家环保员某程度佢有定嘅，某啲行业系可以摆入去嘅，但系咧其实又系咪互相配合嘅咧？咁嚟紧嗰啲地方系咪又要有一个产业化嘅考虑？你哋有冇咁嘅谂法？ 大家嚟緊嘅地方，如果係喺即係敏感度呢邊咧，我諗水路就比較困難。 係咯，係咯，內陸嚟嘅喎。 但係亦都有一個先天嘅好處，我哋好近海關啊， 係 好近海關。咁亦都可能咧，因為我哋將來香港入口呢個貨物入去中國大陸，一定要做一個呢個運輸前嘅檢驗啊。 係 希望呢一度咧。能夠管理公司同埋中國海關咧，能夠溝通一下，點樣喺嗰個新嘅環保園裏面做一個事前嘅檢測。你話用啲封條啊，或者用啲咩衛星追蹤啊，咁樣鎖咗之後咧，就可以直去到東莞去到邊度。咁呢個都係一個簡易方便嘅方法嚟嘅。 好啊，唔該曬劉耀成，多謝你啊。 系，唔该晒刘耀成，多谢你吓。刘耀成咧就系香港环保废料再造业总会嘅会长嚟噶。咁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再倾。 精拎一点，健康多一点。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四医学会会诊日，有泌尿外科专科医生讲解睾丸炎同睾丸扭转嘅问题。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精拎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第二季《茶饭一家》第14集《家嫂的秘密》下。夫妇之间除了尊重对方拥有自己秘密之外，最重要就是坦诚讲出自己的心声。 就算他以前整过容，我都不会介意。 但是他几晚没回家睡、 我老婆不会做些对不住我的事的。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21啦，咁继续自由风时间咧，讲下有关于中文大学校董会组成嘅改革问题啦。咁何巨业啊，咁有三位嘅立法会议员咧，咁就系提出咗私人草案，咁佢哋同时都系身兼中大校董啊，咁就话要修订咧中文大学条例啦，咁就去到改组呢个校董会啦。咁呢个嘅私人条例草案咧，咁就由张裕仁议员提出啦，咁已经系经特首同意之后咧，咁就交咗去今日交咗去立法会嗰度咧首读噶啦，咁预计咧就系喺今年内咧就可以系应该话10月之前咧系完成审议，11月咧可以提交大会完成三读噶。咁究竟点样理解今次呢个嘅中大嘅修例草案咧吓？当中啲细节点样听点睇啦吓？呢个时间我哋电话旁边请嚟立法会议员，亦都系中大校董会成员邓家彪啊，邓家彪你好， 系 邓 家彪你好，你好你好，卢宇光学毕业。系，讲一个澄清啫，因为今日大会立法会大会个议程比较多，讲三税分流嗰个法案都讲得好长，所以咧、应该系听朝先可以做到个 系 ，O K， 系啊系啊， 即系原定排喺今日，咁啊就都要然后听朝，好明白， 系啦。 嗱、今次咧就其中一个你哋呢个草案私人草案嘅争议咧，就系、有啲嘅校董啊，即系有啲现任校董就话咧吓，呢、个嘅草案咧就未经过校董会讨论咧，咁就系、拎上立法会，咁而呢件事咧，即系好影响住中大嘅管治架构啦。你点样睇呢个讲法咧？ 呢个嘅改组改革，当然系要影响中大嗰个管治啦。因为中大个管治实际上，喺社会去睇啦，唔系好理想。咁当然有啲参照比较嘅，因为喺20年前咧，其实多个宋达伦报告咧，咁啊教资会。当时都期望啦、即系香港嗰个资助院校咧，按照呢个报告去增加个公众参与，同埋嗰个嘅问责性。嗰、那个体现就系、简单嚟讲，个体现就系、校董会里面咧受薪职员嘅校董嘅数量咧，应该系少于非受薪。啊，简单嚟讲咁。咁所以其实8间院校， 七斤啊咁。咁而家做正中大，咁中大亦都唔係自己話唔做，曾經都好努力做過嘅，所以其實都出現咗三次嘅工作小組或者 task force 啦。 係， 咁呢一次。因為張宇仁其實我同劉國芬都係聯名提嘅。咁、個校董會都因應呢樣嘢配合咧，就成立一個 task force 去檢視翻咧，即係唔同年代所提倡嘅嗰個校董會改革方案，究竟係咪適用啊？會唔會覺得合適啊？咁樣咯。 明白，你有參考過過往嘅一啲建議啦。咁但係呢條條例草案有冇經過校董會嘅討論咧？點解唔經佢哋討論呢？ 那个关键就是这个的 task force， 即是中大校董会的个工作小组呢，其实不是今日成立的嘛，而是之前大家都很关注啦。那在那个里面，其实张宇仁在里面的。跟住仲领导那个是Norman Chan 啦，陈德林啦，亦都有历任都有参与即是改组校那个恩师姐啦，跟住另一个就是评议会的代表杨宇明啦。咁所以其實Tommy 或者張宇仁所提嘅法案嘅內容咧，唔係秘密嚟嘅，即係唔係話哦今日終於大家睇到啦，而係講緊上年年底大家都知道，所以喺嗰個嘅 task force 裏面嘅處理咧，係包括咗咧去即或者都知識有呢一個咁嘅法案，有呢個內容。咁所以其實咧，到最後如果大家要留意咧，那個 task force 嗰個嘅正式個報告咧，佢係講咧一個嘅範圍係合適嘅。咩嘅範圍咧？舉個例啊嚇，譬如對校長聘任嗰個嘅要求，咁就有個講法啦，就係三分二至到四分三嘅校董同意咧，呢、這個範圍係適合嘅。所以其實就係用咁樣去處理咯。咁你話冇處理過，亦一定唔係咯，係啊。 明白，我想問一句咧，就係其實喺個小組裏邊啊，最後我知四月啦，都交咗個最後嘅報告啊。咁其實同而家將人去擺上去嗰個私人條例草案嚟嘅具體內容，有冇邊個位係比較大嘅分歧咧？ 如果你講係小組同埋條例草案嗰個分歧咧，其實就冇，但係。點解我咁講咧？譬如我知道你哋可能都關注，議員校董個數量啊嘛，係咪？ 係，冇錯。 那個task force 嘅工作報告係咁寫嘅，跟住就話 should be review 嚇，即係個 number of seats should be review， 即係要檢視一下。 係啦，係冇講咧，喂，一定要二啊一啊，咁所以咧喺個範圍裡面咧，其實係符合嘅。咁就當然翻翻轉頭，點解我頭先講話同 task force？冇違背就係咁解，但係可能有個別校友或者個別嘅校董，佢覺得喂唔係、減啲好啲、咁但係正如即係我諗，我哋今日見傳媒我都講，成個方案係要兼顧方方面面，咁我哋覺得保留原本三個嘅議員校董係比較穩妥。 OK， 反過來講，我哋就咁立法會都有十七八個議員，其實都係中大畢業，好多人係想參與嘅。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希望真係用穩妥啲嘅方式保住呢個法案，大家支持就會最好咯。 但你嘅草案講緊三位議員校董呢、這個嘅人數係咪你哋要企硬嘅位咧，還是有得喺審議嘅過程係有得傾咧？ 第一咧就法案。我哋就即係提咗個內容係咁啊，無論係憲報、聽日嘅手續呢啲唔會改嘅。咁我哋都一定咧係同意或者支持咧係開呢個嘅草案委員會。咁呢啲都希望用最開放嘅形式程序去處理呢個大家想做咁耐冇做到嘅法案。 咁會唔會有機會就係一個修訂咧？就喺呢個討論埋呢個數目之後有個修訂出現啦。因為要檢視啊嘛，檢視都係個討論都係一個過程嚟噶嘛，係嘛？ 咁我相信可能都有唔同嘅人有唔同意见，或者可能唔同嘅人都会揾唔同嘅议员帮佢表达意见，甚至提修正案。 明白。 不过我想讲， okay. 有啲议员觉得三个太少添，五个得唔得咧？或者教育委员会嘅主席做当然校董得唔得咧？所以其实即系唔系话要少啲，而系反而有啲声音喺议会系要多啲添。系啊。 另外咧就都要問埋你咧，關於今次刊憲所產生嘅費用啦。咁今次咧就講緊係75万啦。張宇仁議員咧早前就要求中大校董會咧去到支付呢一筆嘅刊憲費用，你點樣睇呢個問題？ 第一呢，就因为其实是联名去做的，即是我刘国芬同张宇仁是三个一起的。咁所以呢其实是三个人呢叫做戰資啦，吓， 嗯， 当然我哋希望呢就係几间院校咁啱喺呢个阶段做修例呢，岭南啊科技大学佢哋点做，中大会点做囉，係咪，咁呢个都係好自然嘅期望，因为呢个本身就係中大嘅运作嘅事，而我哋所提嘅内容所走过嘅程序校董会係有参与嘅，咁所以我哋真係都觉得理所当然啦，不过我觉得而家最重要就是快啲做好手读啦，去成立个法案委员会啊，系啊，呢啲系最当务之急先。 O、okay, K， 好，唔该晒邓家彪议员，多谢你倾到呢度先。我系电话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并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仪式下午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宣读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有两位军官获得晋升，两人到主席台前，习近平向他们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了上将军衔肩章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又向参加仪式的全体人员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在本港立法会三读通过三税分流条例草案，多名发言议员支持政府提出的方案，认为可以透过拉近三条隧道收费起分流作用，但认为方案相对复杂，促请政府做足宣传。航运交通界议员易志明提出建议，调低的士和商用车辆使用红隧和西隧的收费到20元的修正案不获通过。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说，修正案并不可取，若果通过不单止影响分流效果，商用车业界亦会得不偿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再过几日就是香港回归祖国26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七一重要讲话中嘱咐要切实排除民生忧难，在这一年来特区政府千方百计改善民生，包括正在18区成立关爱队，他下周联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担任关爱队一日特约队员，到其德专新村探访两户老友记，送上关怀和祝福。陈国基说，不少老友记因为资讯不流通，遇事时不知道找谁求助，区内的关爱队正可以担任这个角色。他又说，荃湾区关爱队近月已经陆续探访区内长者，对于部分长者希望进行简单家居维修、安装扶手等，他们都一一办妥。入境处执行遣送行动，将33名越南籍非法入境者遣返越南，包括15名男子同18名女子，涉及32名曾经在香港提出免遣返申请但不获确立的人士，部分曾经因为干犯刑事罪行被判监同服刑至刑满出狱。入境处会继续加快遣送程序，视乎实际情况和需要，采取合适措施，将非法入境者和过期逗留人士尽快遣离香港。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骤雨较为频密，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嘅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去荃青交汇处之路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咁而家咧只系近住葵涌公园嗰段咧稍为多车一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不过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就比较多车啦，排到去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都仲系有啲车龙噶，排到去近北角警署。其他嘅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稍微多车一些，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就去到屯门大会堂对开。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葵涌的和塘咀街有紧急维修，东行去葵涌道方向近建全街的第一和第二线封闭了。另外长度超过16米的车辆是禁止由和塘咀街左转入建全街。至于晚间工程方面，在山顶道晚上9点钟会有工程的，由晚上9点至到听朝清晨的6点钟，山顶道近住马纪仙峡道的一段会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在油麻地金粟街，由深夜的11点钟至到听日清晨的6点钟，金粟街去庙街方向介乎上海街至到庙街之间的路段是会临时封闭，揸车朋友要小心，到时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改革开放大潮中，在钢铁行业闯出一片天，风吹半夏。 由赵丽颖饰演的许半夏，由最初收废钢铁，到逐步周旋于大型国企、私营企业之间的奋斗拼搏故事。 我们的世界肯定很快就不一样了。 国剧830，风吹半夏，7月3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巨业。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就係有立法會議員提出私人草案啊，咁就希望咧可以修改中文大學條例啦。咁啊，頭先我哋都訪問咗其中一位有份提出私人草案嘅議員啦。咁其實都或者講一講咧，係呢個草案嘅內容先。 係好啊。 咁講緊嘅話咧，係呢個嘅條例草案咧，咁就係建議將大學校董會嘅成員咧，就由55人減至到咧係34人。咁而且咧就是大学校董会校外成员，即非大学学生或者雇员就占了多数的，就是跟校内成员数目的比例就大概是2:1。另外呢，就是话呢个嘅校内成员有几多呢？校内成员嘅组成同人数呢，就采纳咗2016年嘅一个专责小组方案，就建议係11人。同埋呢，就係即係换言之啦，校外成员呢就係23人啦。 咁而呢亦都讲到话校长同埋常务副校长将来嗰个嘅聘任决议会系一个点样嘅通过门槛呢，咁就会系校长同常务副校长呢会喺大学校董会藉住唔少于当时全部成员嘅四分之三投票通过一个决议聘任。咁头先亦都讲啦，咁佢哋都提出话系呢个嘅校董会成员呢就继续有三名嘅立法会议员呢系喺呢个校董会入面嘅。咁但係呢就之前呢咁就有一啲嘅其他界别嘅校董会成员啦，咁就系一啲校友评议会选出嚟嘅校董呢，咁就去信咗校董会主席查日超啦，咁就话呢三位呢提出私人草案嘅议员呢系漠视咗呢就系全体校董会成员通过嘅一个改组报告书就提交呢个立法会嘅私人草案啦，就促请佢哋呢要修改返呢个草案嘅内容。 我都听到嘅，但大家有意见，不过具体我諗我哋都要比较一下，其实个私人条例草案同埋所谓嘅校里面嗰个工作小组大家最后嘅最后嘅共识啦，最后嗰个结果、那个结论系点样呢，系咪有一个好明显嘅分歧。咁似乎如果我哋又睇返以前佢哋嗰个报告小组小组报告里面所讲嘅，其实整体人数佢34似乎都系一个共识嚟嘅。咁校内校外个比例又似乎又唔係好偏差，因为似乎嗰个专责小组报告里面都讲緊一个介乎一个比例1:1.64至1:2.13，即係呢个讲1:1.64至1:2.13系校内同校外，咁反返转头其实2:1即係同个私人条例草案又好似都相对吻合，都可以叫吻合。咁其实重点系有咩变化，系咪都系议员个数目呢，其实系咪呢个最大嘅分歧，定系话仲有啲嘢我哋系唔理解嘅呢？咁或者其实我都有个问题噶，雷光，点解呢个系变咗一个私人条例草案呢？系啊，即系如果修订呢个学校即系中大一个条例嘅话，咁一般系咪由政府去推动，定系话由中大自己推动嘅咧？ 系，咁有份提出私人草案嘅议员就话，即系呢一个相关嘅条例修订咧就拖得太耐啦，咁所以咧就希望咧透过私人草案咧就系一个较快嘅方法。头先你提到咧就系呢几位议员嘅私人草案就同咧系校董会其实喺2016年咧都有一个嘅重组校董会嘅方案啦，并且咧就经专责小组咧去到審議啦，同埋咧就喺舊年嘅12月咧，其實係提出過去到討論嘅咁。咁其實咧就兩者咧就的確咧係頭先鄧家彪都講啦，係呢個議員嘅草案咧係有參考呢個嘅2016年嘅報告建議嘅。不過咧頭先都講啦，報告咧係建議咧就係頭先講校董會成員人數啦，校內校外人數嘅比例啦，咁係一個範圍嚟嘅。 係 咁究竟結果議員係採用咗邊一個數咧？咁知呢個係可能係議員自己嘅決定啦。兼且頭先你都提到，即係議員校董嘅人數嚇。咁其實咧，因為報告咧就提到話咧，而家嗰個三名議員嘅校董會成員嘅數目咧，係咪有精簡嘅空間？ 係啊。 咁但係咧，呢三位議員咧仍然提出咧係呢個中大咧係維持住三名議員作為校董。咁所以咧就喺呢方面咧，可能個分歧咧就比較大一啲啦。 係。 咁亦都咧係講緊頭先提到话刊宪嗰个费用啦，成75万咧，咁议员就系建议系由中大去到承担啦，因为一个中大管事问题啦。咁但系既然即系如果系呢个嘅草案，可能喺校内校董会里面都有啲争议嘅时候，咁而家佢哋提出草案就要中大去到埋单，有啲人觉得系一个未必恰当嘅做法。 可能系啊，因为大家唔明白个内里有咩原因啦，咁可能真系要讲说得清楚啲。 嗱，电话1872311啦，咁啊，唔知有冇啲中大校友或者系关心呢件事嘅朋友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请嚟一位立法会议员狄志远啦，狄志远你好， 系你好， 狄志远你好， 系你讲下你对于呢几位议员嘅私人草案嘅建议嘅意见吓。 嗱，应该如无意外，听日咧我哋就首读同埋二读啦。咁我哋估计咧喺立法会都会成立个即系法案委员会咧去详细倾条法案嘅。 系。 咁好明显咧，我嘅接触都好咧，似乎大学嘅一啲睇法同埋几位提出呢个修正建议嘅议员咧，系有啲分歧嘅。 嗯。 咁呢个我有啲担心嘅，因为咧话透过私人法案去改变下。而家即係大學嗰啲嘅條例，以時並進咧，中文大學唔係第一間嘅，早前都有 即係嶺南大學啦，或者係科技大學都會有啲咁嘅做法。咁所以，喂喂， 係繼續繼續。 所以咧就而佢哋嗰啲大學，我哋嘅一經歷咧，就似乎咧管理層啦、校董會啦，同埋提出修訂嘅議員咧，都嘅共識都好大嘅，大致上冇乜分歧。咁於是乎，我哋喺立法會討論就比較容易啲，因為大家有共識啦嘛。咁我哋都係當然尊重即係各方嘅意見啦。咁但如果你中大嘅持續嚟都有好大嘅爭拗咧，咁呢個真係我哋有啲擔心，因為咁樣會唔會影響到即係成個運作將來嗰、那個即係校董會啊、管理階層啊，或者係學生咧，大家個即係持續一種嘅分歧咧，對件事對大學嚟講係咪有幫助咧？咁同埋另外一樣嘢有兩個原則咧，第一要考我自己考慮嘅就係、是、一。大學自主是很重要的，即是學術上它能夠有自己空間、啊、就不是說一個行政去管理這件事，我覺得仍然要保住。第二呢、中文大學呢在國際上是一個很有名聲的一個大學來的，那我們不希望呢有些的制度呢令到質疑呢大學那個運作是不順暢、啊、或者大學那個的、即是大學的自主啊，確實自主係受到傷害咧，咁呢啲對大學個聲譽唔好咧，喺國際上嚟講都唔係一件好處，對香港嘅大專嘅發展都唔係理想。 明白地志遠啊，我想問你一句啫，其實因為都明白嘅，大學嘅管理即係自己管治自由啦，有一定嘅空間係好事啦。咁但係問題其實，如果呢件條例草案其實擺上立法會討論，其實都係個公開討論啦。其實喺個討論裏邊，係咪大家都可以表達意見？如果有議員都可以有提出一啲修訂，咁都可以係咪都反映都可以有平台反映緊，或者反映到大學嘅整體或者社會嘅一啲睇法？都唔係一件壞事㗎，係嘛？ 當然我哋立法會都係個把關嘅，去到法例都係由我哋決定嘅。咁、那個法例嚟講，就一來我哋一定要聽各方意見啦；二來我哋議員如果覺得呢方面唔理想，我哋都可以作出修訂嘅。咁、這個過程亦都係一個公開辯論啦。咁呢個部分都係有個作用。但你問我個人意見話啊，如果大學各方面都有共識，咁我哋去處理件事情咧，就我覺得比較順暢啲咯。因為好啦，如果大家有分歧嘅，咁我哋議員最後做一個決定都存在分歧嘅裏面呢，我覺得對大學嚟講唔係有好處喎。咁、其實有啲位呢其實都有相當大嘅共識嘅。第一譬如話你個人數，並頭先兩位主持都講呢，大家唔係好大嘅爭議。不過個比例外邊同內邊嘅比例呢，好似大家有少少唔同嘅意見，咁咪傾掂佢囉。因為嗰、那個即係大學原本個報告呢係有一個範疇範圍嘅。咁議員就具體說明嘅，咁呢個當中之間嚟講，亦都唔係差別好大啦。咁另外咧就係話有啲大學嘅有啲朋友都同我即係主動同我聯絡件事咧。咁你話啊個組成部分如果係降低嘅，會唔會幾個組合咧都係按比例比例咁下降啦？譬如話有政府委任嗰啲嘅校董會唔會由按比例下降啦？立法會又比例下降啦？其他校內嘅又比例係過，咁變咗係咪會更加理想公平，或者大家容易接受咧？咁呢啲係即係我都係大學應該爭取多啲時間去攞到共識咧。咁我哋作為議員咧，就會比較容易尊重大學一啲共同嘅諗法。如果唔係咧，我就擔心話，就算我哋最後做咗個議決，而大學裏面係有個分歧咧，或者一個爭議咧，咁對日後嘅學校嘅運作啊、管治嚟講都唔理想咯。 Okay. 我想問下狄志遠咧，你覺得理想中嘅校外、校內校董會成員嘅比例應該係點咧？嗱，而家佢哋草案就係話係即係大概校外二、校內一啦。你自己點睇咧？會唔會提出一啲修訂咧？ 我暫時未決定係點樣修訂嘅。你問我個人意見咧，其實比例應該係平衡一下。咁先至可以做到外界嘅監察啦，校內嘅自主，即係比較接近，譬如一比一或者係多少少咁，唔會差別好大。咁但係我就亦都尊重咧，係2016年咧，即係校方已經攞到個整體嘅共識咧。咁、那個比例係而家同即係兩位三位員提出嗰個比例，那個人數咧係接近或者比例係接近咧，我會尊重嘅，因為呢個有個基礎就係、是大學之前有咗共識嘅。咁但係話你喺微調位當中，而最好就攞到共識咧，我呢個我就主觀願望係咁咯。咁呢個我哋都係將來嚟緊，我哋去審議條法案嘅時候咧，我哋都希望即係聽多啲意見啦。會唔會喺當中裏邊我哋揾到即係各方共識咧？呢個係我覺得咁嘅順暢一啲。 另外就是你觉得应该有几多位立法会议员去担任大学的校董呢？嗱，而家呢几位议员就建议是维持住三人啦。咁你自己点睇啊呢样嘢？ 我就觉得按比例下降好啲。嗱，你整体下降个数目有个比例啦，咁呢个比例咁就冇每一个组合都按呢个比例咯。咁因为以前有个咁嘅组合有个咁嘅即系结构上咁嘅比例嘛。咁而家你人数减少啫，我哋唔系话谂紧系权力嘅分布减少，即系我哋唔系话重组咧边方面嘅力量为重要咁样。我就唔同呢个角度睇嘅。啊，你话啊减低人数，可能某啲效率会提升咗啦。咁于是乎有少少微调位咧，我就觉得系接受。咁你话委任嘅校董、立法会员嘅校董、校内嘅校董咧，我认为按比例咁调整下降。而當中作少少微調咧，我就覺得恰當一啲咯。 嗯，明白。不過有啲尷尬，即係你立法會議員嘅代表咧，即係嘅校董咧，其實你由三個，你一有調整就變咗就兩個啦，最少啦。如果你一調整，唔會有二點五個，有二點八個噶嘛。咁你呢個係由呢個咁呢個幅度嘅變化，又係咪又好似又大過即係整體其他嗰啲比例嘅變化咧？我未具體掌握啊。咁但係又到即係少一個，又係咪會又真係差咗遠一啲咧？我嗱呢個又想了解。睇下你嘅睇法。 咁呢個大家討論啦，即係一個微。我頭先話當中有個微調嘅，我哋唔可以減到三分一人啊，四分三人咁樣嘅。 係。 咁呢個咪，所以點解話我哋應該有啲多啲共識，校內有多啲共識有好處咯。因為你拗呢啲位根本永遠拗唔完嘅。咁但係你拗唔完呢啲位，大家唔服氣，咁將來大家運作，我唔覺得本來希望以時並進做好件事，但係要製造咗更多嘅內部嘅一種嘅一啲嘅成見啊、心結咧。咁我唔覺得作為一個中文大學咁有國際水準嘅一個嘅學府，而喺呢個過程裏面做一啲內部嘅一啲困擾咧，我覺得真係得不償失咯。咁另外一方面咧，就頭先你有提到咧話校長啊、常任副校長嗰個聘任嗰個校董會嘅門檻咧，咁我就覺得過高嘅。一般我哋常理嚟講，同埋我知道大部分嘅大學咧。咁聘任呢啲職位咧，都係講緊係三分之二嘅啫。啊，咁你話四分三好似科大係咁上下，但係大體嚟講咧，都係有比較。常理上嚟講咧，係三分之二咧，我就覺得係比較容易接受，因為個門檻都係高啦，三分之二。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如果你太高，嗱，我舉個極端例子，要百分之一百先能夠接受嘅，咁你永遠請唔到校長啦。因為你大家有唔同嘅睇法，咁如果三分之二咧，如果係一個比較絕對大多數咧，已經夠。我驚越高門檻咧，日後辦事咧係更加困擾啊。 嗯，你又點睇呢個嘅私人草案嘅做法咧？即係呢幾位議員提出私人草案啦，咁個目的就係話希望可以快啲審議到啊。咁你同唔同意呢樣嘢係需要即係咁去加速去到處理嘅事項咧？ 我就唔奇怪件事嘅，因为我哋都处理过几间大学咧，都系我哋议员咧提出私人草案嘅。咁、过往嚟讲，我哋顺畅在于咧就学校有好清楚共识。咁我哋条提嘅草案咧，甚至系校方啦，同埋提出修订嘅议员咧一齐去表达啦，向我哋立法会议员解话。咁我哋好清楚咧，校方有一致嘅睇法。咁呢个我觉得对我嚟讲系好重要嘅。咁所以我都呼吁校方。同有關的同事咧，我哋立法會議員同事咧，即係大家溝通多啲啦。因為如果係溝通唔得好咧，咁落嚟即係一個爭拗。咁立法會議員去處理校內嘅矛盾，我覺得唔係最好嘅一個角色。當然，我哋最後都要決定嘅。咁所以，我覺得溝通嘅重要，所以都係私人法案咧，都唔係一個奇怪事。 OK， 明白。最後一個問題咧，想問埋今次幾位議員咧，就要求咧中大校董會去就住刊憲嘅費用75万咧去到支付。你點睇佢哋呢個講法？ 嗱，因為咁樣，我哋睇一個根本個程序係點樣啦。因為呢個係公家嘅錢，係一個集體決定嚟嘅。如果話我哋校董會或者有個機制決定請邊啲人去幫手做件事，其實佢係要求佢哋做。咁有關費用啊，有關分擔嘅責任，一定校方要負責任啦。但如果冇呢個決定，而某啲人係主動去做，雖然佢個目的都希望幫學校做嘢嘅，但係冇呢個授權或者呢個責任咧，咁然後就話你亦都要負擔個成一個責一個經費咧，我覺得個程序同埋道理上就難説明咯。 Okay. 啊，咁如果校方決定呢件事請你幫手，咁我哋梗係付出我哋嘅責任或者我哋嘅所謂有關成本啦。咁但係我冇呢個授權，我做咗然後 到佢又請你，又請你所謂埋單嘅。咁我覺得邏輯同埋個道理真係唔係太理想。 OK， 好多謝曬狄志遠議員啦，多謝你。狄志遠就立法會議員啦。咁呢個時間咧，何巨業亦都請嚟另一位嘉賓啦。咁就係咧，係中大校友會評議會。中大校友评议会选任校董，咁早前咧都系去信过俾校董会主席查超咧，去到讨论咧有关于今次原草案事宜嘅一位人士就系林伟雄啊，林伟雄你好， 你好你好， 林伟雄你好。 刚才提到咧就系提出草案嘅私人草案嘅议员咧吓，咁亦都系校董啦，咁佢就要求中大就住刊宪嘅费用咧去到承担翻嘅，你点睇呢个做法？ 我覺得是非常之不合理啦。首先一樣嘢，佢自己呢個係一個本人嘅，即係個人嘅私人草案啦。咁而佢做呢個私人草案之前咧，亦都冇任何嘅即係呢個草案嘅內容嘅，沒有同我哋中大嘅人士咧就溝通過啦。咁就將個草案自己搞上去啦。跟住今朝我聽到阿彪哥。 嗯 啊，講起原來佢唔知幾多錢噶喎，鄧家彪議員咧、嗯，原來佢話原來搞呢個刊憲咧，原來唔知費用噶喎，或者唔知道需要咁多費用噶喎，咁即係我聽到呢句説話之後咧，我都覺得好愕然，即係話以一個原來唔知費用嘅人去搞管治、搞改組，真係會帶嚟呢個將來大學嘅改變，究竟有幾好咧？即係我個人會有個懷疑咯。 嗯，喂，咁我都想了解一下林伟雄啊。其实咧就嗱，当然啦，议员们佢哋就梗系想有个请求啦、要求啦，话就中大俾翻钱啦。咁其实我唔知喺机制上边，其实系咪必须要俾我？你所理解嘅系咪亦都呢、這个又唔系法定一定嘅要求，系咪咧？你唔知你了唔了解呢件事咧？ 以我征询过我啲律师朋友嘅意见咧，基本上佢哋要求我哋中大找呢条数咧系。沒有什麼呢個法律基礎嘅，嚇、 嗯， 呢、這個純粹係佢三位朋友嘅意願嚟嘅啫，嚇、 嗯， 或者佢自己搞咗即係搞咗呢個議案出嚟，原來要涉及咁多費用嘅喎，咁啊自己諗住慳翻啦，梗係嚇，咁啊揾啲理由講話啊，因為呢個係涉及公眾利益啊，涉及大學利益啊，咁啊希望大學找條數啦，咁 明白。咁啊， 即系我哋觉得咧，呢样嘢系觉得即系自己摆酒嘅嘢，叫公众同佢埋单，咁你觉得系咪一个合逻辑嘅事情咧？咁即系我觉得要问翻嗰三位议员自己吓先知啦。 嗱，如果撇开嗱，唔好讲费用啦吓，咁我纯粹想了解系喺你嘅角度又点睇？其实佢哋嘅条例草案嗱，当然啦，似乎佢讲就可以咁样快啲处理，或者有结论啦。咁其实条例草案里边嘅内容，或者佢用呢个模式去推动呢个讨论啊。是不是都可以快啲去有一个结论呢，咁样亦都做得一个比较公开嘅讨论呢？ 其实如果呢三位议员呢想做呢个私人草案，其实我哋根本上呢已经有一个好好嘅蓝本，有2016年已经有蓝本喺度啦。其实基本上嗰个蓝本呢基本上小修小补呢基本上都可以经呢个议员呢，即係我个人啦认为都可以经呢议员呢提上去俾立法局即係做呢個私人草案又可以嘅，或者甚至大學亦都可以主動將我哋之前做落嘅嘢喺個架度攞翻出嚟，交俾立法局啲同事幫忙去處理咗呢個大學呢個校董會個改造，亦都係呢個我亦都覺得係一件非常之難嘅事情啦。 嗯嗯 嗯，嗱，你哋早前咧 即係所有資料都有曬㗎啦，其實所有資料已經有曬㗎啦，問題即係只欠東風咁解嘅啫嘛。 嗯，你早前就去信过俾校董会主席查日超啦，咁都提到话咧，今次议员嘅私人条例草案咧，咁就系叫做漠视咗咧，头先你讲嗰个嘅改组报告书啦，咁同埋咧就系亦都批评咧就系某位嘅议员校董啦，讲紧张宇仁啦，咁一啲嘅态度问题，可唔可以都详述下你哋点解会咁有咁嘅睇法咧？ 其实啊，张宇仁即系有呢、這个即系态度喺校友会，即系喺呢个校董会开会嗰阵时咧，即系有咁嘅态度咧，都唔系一次噶啦。之前又约某校董出去只抽，又有喺开会嗰阵时啊，拍台拍凳又有咁，即系已经其实已经唔系第一次，第一次咧，我哋其实已经好 bear 嘅，好忍受到嘅。其实佢个即系每次开会都系讲啲即系差唔多。 嗰度大學即係比死更慘咁就係嚇，即係因為我哋每次都有校長報告啊，報告咗啲事情大概，譬如學校做啲咩啊，或者最近有啲咩，譬如粒黃豆上太空，或者係其他科研嘅成就，咁同所有校董分享翻大學做咗啲乜嘢咁樣，都已經覺得即係為大學六十週年嘅生日咧。都帶嚟好多正能量嘅，但係每每輪到阿張議員發言嗰陣時咧，基本上講到即係如果我校長，我唔知道校長點覺得，我個人覺得即係比死更難受咁就係嘅嚇。咁所以即係 係咪都係講緊討論修例問題啊？定係咩啊？ 其實阿張議員主要講國內去講所謂管治問題，其實我都唔明白有啲咩大嘅管治問題。嗱，中大過咗六十年嘅成就，大家都有目共睹噶啦，嚇、啊！即係由一間即係好 local 嘅大學，而家變為一個好國際性嘅大學，甚至到而家啲排名都係至到，就算今日 QS 睇我哋啦，都頭五十名，其實個成績斐然啦，但係每每都俾阿張生講到，差唔多間大學都已經差唔多嘅，真係、 okay. 真係 好 一文不值咁解。 好，時間關係啊，唔好意思，要同林偉雄傾到呢度先啦，多謝你，拜拜。